笑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啊，满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山看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答，不会忆，不会梦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是一种奢求，可是我 以后，哪怕生命并不温柔，哪怕被幸福一再反驳，也要相信伤痕累累其实只是在琢磨，能让你委屈意料的我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我不介意致姗姗来迟的你，作词阿四，读歌人王悦。吃一人份的饭，刷一人份的碗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逛一人份的街，买一人份的单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，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像拥抱着你。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原来是你哦。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 吃一人份的饭，刷一人份的碗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逛一人份的街，买一人份的单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，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想拥抱着你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。 然后说哦，原来爱是你哦。 我不介意

起。我不顾一切让世界停止，也要换你一个坚持。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，也总算留下了 在斑马线奔跑，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，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的出息太聪明，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，有几个被我数星星， 人的傻兮兮，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，谁懂你。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 直到寻常，作词谢之飞、谢春花，读歌人静瑜。夏夜纸伞，白色的帆，湖面上波光闪，暖风隔岸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景。还有些期盼和当时烂漫，冬日的小山和耐寒的蓝，江水边渔夫返，白鹭离滩，这是我很想念的景。阳台上呆看，一天已过半，离别时只道是当时习惯，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，欢声和笑语还在我的耳畔。如今已各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远，相见难，不聚只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。春末傍晚，云层渐远，屋檐下燕归来，人面花开，那是我还记得的景。眼看春又来，却意兴阑珊，离别时直到当时习惯，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，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。如今已各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远，相见难，不聚只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。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，橘色的暖阳升，雾气消散，那是我常梦到的景。醒来时丝短，剩寒意盘旋，离别时只道是当时习惯，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，欢声和笑语

成为我自己。有多幸运，在聚散。